老残游记第十八回，这是慧晶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花莲，台湾，2008年4月。老残游记，刘鄂所著，第十八回。白太守谈笑释奇冤，铁先生风霜访大案。话说王子景慌忙接到河边，其实白太尊已经由冰上走过来了。子景递上手板，赶到面前请了个安，道声大人辛苦。白公回了个安，说道：何必还要接出来，兄弟自然要到贵衙门请安去的。子景连称不敢。河边搭着茶棚，挂着彩绸，当时让到茶棚小坐。白公问道：铁军走了没有？子景回道：尚未，应等大人来到，恐有话说。卑职适才在铁工处来。白公点点头道：甚善，我此刻不便去拜，恐惹刚军疑心。吃了一口茶，县里预备的轿子执事早已齐备，白公便坐了轿子到县署去，少不得升旗放炮，奏乐开门等事。进得署去，让在西花厅住。刚愎早穿好了衣帽，等白公进来就上手本请见。见面之后，白公就将魏甲一案如何问法详细问了一遍，刚愎一一述说，颇有得意之色，说道：公保来函，不知听信何人的乱话，此案情形据卑职看来已成铁案，绝无疑义，但此魏老颇有前文，送卑职1000银子，卑职未收，所以买出人来到公保处搅乱黑白。听说有个什么卖药的郎中得了他许多银子，送信给公保的。这个郎中因得了银子，当时就买了个妓女，还在城外住着。闻听说这个案子如果当真翻过来，还要谢他几千银子呢，所以这郎中不走，专等谢疑，似乎此人也该提了来训一堂，训出此人张正，又多添一层凭据了。白公说：老哥所见甚是，但是兄弟今晚须将全案看过一遍，明日先把案内人证提来，再做道理，或者尽照老哥的断法也未可知，此刻不敢先有成见，向老哥聪明正直，凡事先有成竹在胸，自然投无不利。兄弟资质甚鲁，只好就事论事，细意推求，不敢说无过，但能寡过已经是万幸了。说罢又说了些省中的风景闲话。吃过晚饭，白公回到自己房中，将全案细细看过两遍，传出张单子去，明日提人。第二天4:10，门口报称人已提得齐备，请大人示下，是今天下午后坐堂，还是明天早起？白公道：人证已齐，就此刻坐大堂，堂上设3个座位就是了。刚王二军连忙上去请了个安，说：请大人自便，卑职等不敢陪审，恐有不妥之处，理应回避。白公道：说哪里的话，兄弟鲁钝，精神照应不到，正望两兄提思，二人也不敢过谦。停课，堂事已齐，搞签门上来请升堂，三人皆衣冠而出，坐了大堂。白公举了红笔，第一名先传原告贾干，差人将贾干带到当堂跪下。白公问道：你叫贾干？底下答着：是。白公问：今年10几岁了？答称：17岁了。问：是死者贾志的亲生还是承继？答称：本是敌堂的侄儿，过房承继的。问：是几时承继的？答称：因亡父被害身死，次日入列，无人承服，由族中公义入继承服的。白公又问：县官相验的时候你已经过来了没有？答：已经过来了。 问：入殓的时候你亲试寒殓了没有？答称：亲试寒殓的。问：死人临入殓时脸上是什么颜色？答称：白滋滋的，同死人一样。问：有青紫斑没有？答：没有看见。问：骨节僵硬不僵硬？答称：并不僵硬。问：既不僵硬，曾摸胸口有无热气？答：有人摸的，说没有热气了。问：月饼里有砒霜，是几时知道的？答：是入殓第二天知道的。问：是谁看出来的？答：是姐姐看出来的。问：你姐姐何以知道里头有砒霜？答：本不知道里头有砒霜，因疑心月饼里有毛病，所以揭开来细看，见有粉红点点子，就拖出问人，有人说是砒霜，就找药店人来细瞧，也说是砒霜，所以知道是中了砒毒了。白宫说：知道了，下去。又用朱笔一点说：传四美哉来。差人带上，白宫问道：你叫什么？你是四美哉的什么人？答称：小人叫王府亭，在四美哉掌柜。问：魏家定做月饼共做了多少斤？答：做了20斤。问：馅子是魏家送来的吗？答称：是。问：做20斤就将将的不多不少吗？说：定的是20斤，做成了83个。问：他定做的月饼是一种馅子，是两种馅子？答：一种，都是冰糖芝麻核桃仁的。问：你们店里卖的是几种馅子？答：好几种呢。问：有冰糖芝麻核桃仁的没有？答：也有。问：你们店里的馅子比他家的馅子哪个好点？答：是他家的好点。问：好处在什么地方？答：小人也不知道，听做月饼的师傅说，他家的材料好，味道比我们的又香又甜。白宫说：然者你店里私物先尝过的，不觉得有毒吗？回称：不觉得。白宫说：知道了，下去。又将朱笔一点说：带魏谦。魏谦走上来，连连磕头说：大人呐，冤枉哟。白宫说：我不问你冤枉不冤枉，你听我问你的话，我不问你的话不许你说。两旁衙役便大声煞的一声：看官，你道这是什么缘故？凡官府坐堂，这些衙役就要大呼小叫的，名叫喊堂威，把那犯人吓昏了，就可以胡乱认供了。不知道是哪一朝代传下来的规矩，却是18省都是一个传授。今日魏谦是被告正凶，所以要喊个堂威吓唬吓唬他。闲话休提，却说白宫问魏谦道：你定做了多少个月饼？答称：20斤。问：你送了贾家多少斤？答：8斤。问：还送了别人家没有？答：送了小儿子的丈人家4斤。问：其余的8斤呢？答：自己家里人吃了。问：吃过月饼的人有在这里的没有？答：家里人人都分的，现在同了来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吃月饼的。白宫向差人说：查一查，有几个人跟魏谦来的都传上堂来。一时跪上一个有年纪的，两个中年汉子都跪下。差人回禀道：这是魏家的一个管事，两个长工。白宫问道：你们都吃月饼吗？童生答道：都吃的。问：每人吃了几个？都说出来。管事的说：分了4个，吃了2个，还剩2个。长工说：每人分了2个，当天都吃完了。白宫问管事的道：还剩的2个月饼是几时又吃的？答称：还没有吃，就出了这件案子，说是月饼有毒，所以就没敢再吃，留着做个见证。白宫说：好，带来了没有？答：带来，在底下呢。白宫说：很好，叫差人同他取来。又说：魏谦同长工全下去吧。又问书吏：前日有批的半个月饼呈案了没有？书吏回：呈案在库。白宫说：提出来。 霎时差人带着管事的并那两个月饼都呈上堂来。纯库的半个月饼也提到，白宫传四美哉王府廷，一面将这两种月饼详细对教了，送刚王二公看，说这两起月饼皮色确实一样，二公以为何如？二公皆连忙欠身答应着，是。其实四美哉王府廷已带上堂，白宫将月饼拨开一个交下，叫他验看，问是魏家叫你定做的不是？王府廷仔细看了看，回说一点不错，就是我家定做的。白宫说王府廷叫他拒绝回去吧。白宫在堂上把那半个破碎月饼仔细看了，对刚愎道，圣穆兄请仔细看看，这月饼馅纸是冰糖芝麻核桃仁做的，都是含油性的物件，若是砒霜做在馅纸里的，自然同别物粘合一气，你看这砒显系后加入的，与别物绝不粘合，况四美哉公民只有一种馅子，今日将此两种馅子细看，除加砒外，却系表里皆同，既是一样馅子，别人吃了不死，则贾家之死不由月饼可知，若是有汤水之物，还可将毒药后加入内，月饼之为物，面皮干硬，断无加入之理，二公以为何如？据欠身道，是。白公又道，月饼中既无毒药，则魏家妇女即为无罪之人，可以令其拒绝了案。王子景即应了一声，是。刚愎心中甚为难过，却也说不出什么来，只好随着也答应了一声，是。白公即吩咐带上魏谦来，说本府已审明月饼中实无毒药，你们妇女无罪，可以拒绝了案，回家去吧。魏谦磕了几个头去了。白公又叫带贾干上来，贾干本是个无用的人，不过他姐姐指使他出面，今日看魏家妇女已结案释放，心里就有点七上八下，听说传他去，不但以前人教导他说的话都说不上，就是教他的人也不知此刻从哪里教起了。贾干上得堂来，白公道，贾干，你既是承继了你亡父为子，就该细心研究这十三个人怎样死的，自己没有法子，也该请教别人，为神的把月饼里加进砒霜去陷害好人呢？必有坏人挑唆你，从实招来，是谁教你诬告的？你不知道律例上有反作的一条吗？贾干慌忙磕头，吓得子咯咯嘎抖，带哭说道，我不知道，都是我姐姐叫我做的，饼里的砒霜也是我姐姐看出来告诉我的，其余概不知道。白宫说，依你们说起来，非传你姐姐到堂，这砒霜的案子是救不出来的了。贾干只是磕头，白宫大笑道，你幸而遇见的是我，倘若是个精明强干的委员，这月饼案子才了，砒霜案子又该闹得天翻地覆了。我却不喜欢轻易提人家妇女上堂，你回去告诉你姐姐，说本府说的这砒霜一定是后加进去的，是谁加进去的，我暂时尚不忙着追究呢，因为你家这十三条命是个大大的疑案，必须查个水落石出，因此加批一事倒只好暂行缓救了，你的意下何如？贾干连连磕头道，听凭大人天断。白宫道，既是如此，叫他拒绝，听凭替他查案。临下去时又喝道，你在胡闹，我就要追究你们加批诬控的案子了。贾干连说不敢不敢，下堂去了。这里白宫对王子景道，贵县差人有精细点的吗？子景答应，有个许亮还好。白宫说传上来。只见下面走上一个差人，四十多岁，尚未留须，走到公案前跪下道，差人许亮叩头。白宫道，猜你往祁东村明察暗访，这十三条命案是否服毒，有什么别样案情？ 限一个月报命，不许你用一点官差的力量，你若借此招摇撞骗，可要置你于死地。徐亮叩头道：“不敢。”当时王子景即标了牌票交给徐亮。白宫又道：“所有以前一切人证无庸取保，全行释放。”水手翻案，检出魏谦笔据两纸，说：“再传魏谦上来。”白宫道：“魏谦，你管事的送来的银票你要不要？”魏谦道：“职员陈渊蒙大人昭雪，所有银子听凭大人发落。”白宫道：“这5500凭据还你，这1000银票本府却要借用，却不是我用，暂且存库，仍为查贾家这案，不得不先用知府。四案子查明，本府回明了府台，仍旧还你。”魏谦连说：“情愿，情愿。”当将笔据收好，下堂去了。白宫将这1000银票交给书吏，到该钱庄将银子取来，凭本府公文支付。回头笑向刚愎道：“圣穆兄，不免笑兄弟当堂受贿吧。”刚愎连称：“不敢。”于是击鼓退堂。却说这起大案，齐河县人人俱知，昨日白太尊到，今日传人，那贾魏两家都预备至少住10天半个月，哪知道未及一个时辰已经结案，沿路口碑啧啧称赞。却说白宫退至花厅，跨进门槛，只听当中放的一架大自鸣钟正当当地敲了12下，仿佛像迎接他似的。王子景跟了进来，说：“请大人宽衣用饭吧。”白宫道：“不忙。”看着刚愎也跟随进来，便道：“二位且请坐一坐，兄弟还有话说。”二人坐下。白宫向刚愎道：“这案兄弟断的有理没理？”刚愎道：“大人明断，这是不会错的，只是卑职总不明白，这魏家既无短处，为什么肯花钱呢？卑职一生就没有送过人一个钱。”白宫呵呵大笑道：“老哥没有送过人的钱，何以上台也会器重你？可见天下人不全是见钱眼开的。有清廉人原是最令人佩服的，只有一个脾气不好，他总觉得天下人都是小人，只有他一个人是君子。这个念头最害事的，把天下大事不知害了多少。老兄也犯这个毛病，莫怪兄弟直言。至于魏家花钱，是他乡下人没见识处，不足为怪也。”又向子景道：“此刻正案已完，可以差个人拿我们2个名片，请铁公进来坐坐吧。”又笑向刚愎道：“此人圣穆兄不知道吗？就是你才说的那个卖药郎中，姓铁，名英，号卜蚕，是个肝胆男子，学问极其渊博，性情又极其平易，从不肯轻慢人的。老哥连他都当作小人，所以我说未免过分了。”刚愎道：“莫非就是省中传的老蚕？老蚕就是他吗？”白宫道：“可不是呢。”刚愎道：“听人传说，公保要他搬进衙门去住，替他捐官保举他，他不要，半夜里逃走了的，就是他吗？”白宫道：“岂敢，阁下还要提他来训一堂呢。”刚愎红涨了脸道：“那真是卑职的鲁莽了，此人久闻其名，只是没有见过。”子景又起身道：“大人请更衣吧。”白宫道：“大家换了衣服好开怀畅饮。”王刚二公退回本屋换了衣服，人到花厅，恰好老蚕也道，先替子景做了一个衣，然后替白宫刚愎个人做了一衣，让到炕上上手坐下，白宫作陪。老蚕道：“如此大案，半个时辰了结，子寿先生何其神速。”白宫道：“岂敢，前半节的容易差使我已做过了，后半节的难题目可要着落在卜蚕先生身上了。”老蚕道：“这话从哪里说起？我又不是大人老爷，我又不是小的衙役，关我神事呢？” 白宫道：“然则宫保的信是谁写的？”老残道：“我写的，应该见死不救吗？”白宫道：“是了，未死的应该救，已死的不应该昭雪吗？你想，这种奇案岂是寻常差人能办的事？不得已才请教你这个福尔摩斯呢。”老残笑道：“我没有这么大的能耐，你要我去也不难，请王大老爷先补了我的快班头儿，再标一张牌票，我就去。”说着饭已摆好，王子景道：“请用饭吧。”白宫道：“黄仁瑞也不在这里吗？为神不请过来？”子景道：“已请去了。”话言未了，仁瑞已到，做了一片揖。子景提了酒壶，正在为难，白宫道：“自然补功首座。”老残道：“我断不能赞。”让了一回，仍是老残做了首座，白宫二座。吃了一回酒，行了一回令，白宫又把虽然猜了许亮去，是个面子，务请老残辛苦一趟的话再三敦嘱。子景、仁瑞又从旁怂恿，老残只好答应。白宫又说：“现有魏家的1000银子，你先取去应用，如其不足，子景兄可代为筹划，不必席费，总要破案为第一要义。”老残道：“银子可以不必，我省城里400银子已经取来，正要还子景兄呢，不如先垫着用。如果案子查得出呢，再向老张讨还，如查不出，我自远走高飞，不在此地献丑了。”白宫道：“那也使得，只是要用便来取，切不可顾小节误大事为要。”老残答应是了。霎时饭罢，白宫立即过河回省消差。次日，黄仁瑞、刚愎也俱回省去了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第18回完。